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细带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的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古玄真夜探万龙藏风岛，没想到啊，跑到桃园家里去了。到了桃园陶洞天家里头，还管一档子闲事。桃园的老婆呢，私通棋牌。那么老道一着急一生气呀，亮宝剑都给杀了。刚杀完，桃园赶回来当场动手。那么古大爷以一敌五还战不过人家，这就得说是失手被擒。拿到了西安侯跟英王富昌富宝臣的面前，当时下一令把他吊置在高杆之上，看他这俩棋位呢，愣要私放古玄真。这个回天道长古玄真愣了，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就这么大胆子把我给放了呢？这俩棋牌说了，说我们放您有我们的私心，不是也不认得您，萍水相逢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凭什么就把您放了呢？说把您放了是小，这担着很大的干系。那桃园呢，那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一般的瞎话你骗不了桃园。哦，古玄真一听，对，不能白放我，有什么条件呢？我们俩身上啊有点事儿，这事儿呢说大不大，说小可也不小。哦，有多大事儿呢？我们俩人是侵犯。古玄真一听，嚯，这事儿就够掐的了啊。我们俩人呢，简单跟您说吧，听说呀有个叫佟林佟海川的跟随钦差打算查办 万龙藏锋已然到了此处了。那么就冲您这一夜探万龙藏锋岛，据我们哥俩想，大概其您是跟年钦差是跟童海川一头的。老道心里话说，本来我没我事，本来我的责任呢是看着惠宾，我那庙连牌匾都摘了，这是彻底的遁世了，也就说啊脱离社会，说现代话说。这惠宾呢撒鼻子眼多出一口气，闲的他没事。按说惠宾这就好比啊蹲监狱一样，我是犯善心，我让他出去过过分去，他惹回这么一帮人来，什么叫钦差呢，统领呢，南侠北侠镇东侠，这都在我庙里头呢。这帮人跟着我一块儿都到万龙藏锋岛，我有心说不承认也说不上来，那就实话实说吧。啊，不错，你们俩还真猜着了，你们是一头的啊，那就是了。那我们俩现在就本着这么一份呢戴罪立功的这么一个心态，那我们要帮助您呢，就等于帮助您钦差，帮助同林，我们把您放了，您把这里边的消息带出去，要论能为您高得多，您是剑客爷，您身边也都是高人，你们大家伙联合起来攻打万龙藏锋岛，虽然我们俩人当了一份小差事，但是能起得点作用，总是里应外合，破了万龙藏锋岛之后呢，我们俩就算立功了，将功折罪，让年钦差在当今万岁面前的动本宝奏，我们俩当初那点事儿呢虽说是侵犯，但我们俩实际是偷东西，只不过我们俩偷那东西呢是皇上的，他就成侵犯了，这事儿就大了。那东西要寻常人家啊偷了也就偷了，也罪不至死。老道一听这俩人武艺不错，因为动过手啊，那当然桃园演变剑阵它可是个阵法，但是就于这四个棋牌官自身来说，武艺也很不简单了。偷过皇上的东西，侵犯，把我放了，打算立功，让年羹尧保奏，跟当今万岁说，把他们俩冤孽那点事儿啊给抹喽，不能说全然的无罪吧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不至于再下天牢要脑袋呀。这还说得过去。那年羹尧跟前你们有熟人没有？有啊，南侠北侠镇东侠都熟，但不是最熟，您要说最熟就是这佟林佟海川，要没他我们俩还犯不上偷东西。哦，你们俩偷东西为了佟林，偷完了把这东西给佟林了，不是，偷完了写佟林名儿，就说是佟林偷的，就为给佟林害死。老道越听越糊涂，你们倒是有交情是没交情，原先有交情后来又没交情，现在又有点交情了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二位赏个名姓吧，我有点糊涂了，我上了几岁年纪啊，这脑筋跟不上你们这年轻人，您把名姓赏下来，我带话给佟林，至于佟林怎么跟年羹尧年的人去嚼舌去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哎，您记住了，说我们哥俩家住在云南昆明府有座八卦山，八卦山上八位庄主是我二人的师长，皆因为佟林佟海川跟我们云南八卦山三杰一掌仇，那时节我弟兄二人心怀不忿， 来到北京城，夜入大内，我们俩盗取御用至宝翡翠鸳鸯镯。老道一听，听说过呀，这都是传说当中的人。这事儿有几年了吧？感情。感情有几年了，他叫闹海金鳌吴志广，我叫小粉蝶韩宝，皆因为我二人同林同海川被驱含冤，要防我们哥俩拿着盗宝贼请国宝还朝，这才出离北京城下山东访二侯。那时火烧了朝府林，这才引动镇东侠跟随同林同海川够奔了杭州，两次立擂，北高峰现役贺号带话。他们一行人等追我弟兄二人来到了云南地面，先打铁扇寺，后打八卦山。哪知道他们战不过我的伯父李坤李太极，这才十老下江南聘请王石谷，王石谷来到八卦山，太极图，啊，巧对八卦掌，那我师大爷拜给人王石谷了。那么八卦山一破，我二人又逃到了玲珑岛，玲珑岛一战失守被擒，拿在了北京天牢之内。以往经过不能说那么细喽。好在古玄真的大概齐的知道，他这人虽然说不在江湖上走动，但大概齐也有点影子梦啊，耳摸着反正有这么档的事情。那我们俩人呢，现在托您带话告诉佟林，我们俩现在在万隆藏锋岛呢。不过呢，佟林这帮人呢，他不信任我们俩人，今天放道长也是为表一表我们俩人的心。这韩宝吴志广啊，俩人到大牢里头，天牢啊，重犯呢，啊，这俩人你琢磨完了，这一辈子年轻轻的交代了，俩人这后悔就甭提了，说当初偷皇上东西栽赃陷害为什么呢？就为跟佟林斗气儿，斗气儿结果是怎么样？不单身死，就是我完了，连累的父母老家儿，整个八卦山那么大的基业毁于一旦。这还不说，在江湖上引起来多少腥风血雨，皆由我二人引起来的。那么两个人现在想活太难了，说就凭万岁爷啊，突然间有一天早晨起来吃两碗果子干一痛快，哎，拿起这翡翠鸳鸯镯了一看，也没摔也没碰，这俩小子拿着我这个给我保护的不错，别杀了，放了吧，没那么一天，不可能。要想活命，也无非就是先要逃出这天牢再说。俩人啊，身上啊穿着衣服，这个监狱里头啊也得发衣裳，发囚服，是棉袄。这韩宝呢，把这棉袄撕开了，顺里头往外啊掏棉花，掏棉花干嘛呢？拿手搓，搓成棉花捻儿，一边搓呢一边捋，蘸上吐沫，单等啊它干了之后，这东西可就硬了，拿这个往锁眼里捅，一点一点往里填。那么吴志广呢也搓，这个时间长了， 俩人捅过好几天，哎，也不怎么巧了，对劲儿了，愣把这锁呀给捅过开了。捅开了俩人把镣铐全卸下来，扶摆着自己的腕子上，他得给送饭呢，每天有钟点啊。这个狱卒呢送饭，开个门呢把饭撂下，转身拿饭这功夫，哪知这二位已然蹲下来了，还真不错，怕给自己呀再加罪，俩人把这狱卒就给铐上了。功夫是真好，夺门而走。你看管天牢的愣就让俩人跑出来了，两个人越狱而逃，这才叫死中夺活。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挫的金锁走蛟龙，两个人来到外边亡命而走，这一跑就好几百里地，找到无人之所在。两个一琢磨，就这模样，最衣最裙，身上也没钱，这奔哪儿去呀？先换换计吧。怎么换计呀？那就得坐一案。错来呢，咱们前文书一再交代，韩宝无着广，净胳膊净腿，还不是那下五门的贼，也不是那下三滥的臭贼。韩宝吴志广是八卦山的少庄主，那自幼儿啊，这个八卦山的山规很严，李坤李太极这人很正的。那么八卦山的少年呢，很少有外作案的，甭说花儿，就是一般的盗案都没有。这俩人这也是违心，不这样不行啊，也没踩到，搭着功夫好，夜入我一家啊富户，这是有限的拿了这么两三个元宝，一二百两银子吧。出来换衣裳，找地儿吃饱了，乔装改扮，夺路而走。哥俩得商量商量啊。没人的地方，哥俩一商量说咱奔哪儿，咱回八卦山吧。还回八卦山，八卦山皆因为你我弟兄二人，现在山也破了，人也亡了，三位庄主全死了，师大李坤李太极被软禁，那么我们有什么脸面再回八卦山呢？就回去，师大李太极也一定是亲自绑缚我二人到案。不成，不能回八卦山，没地儿去啊。突然间韩宝想在心头，说四川呐，有个剑山蓬莱岛，听说英王在那儿啊招贤纳士，打算呀造反，咱俩那儿得了。吴志广一听那更得了，本来咱俩是偷东西的罪，只不过咱俩偷的皇上的东西，咱俩要到剑山了，那都是造反的人呢，咱俩彻底这罪名算坐实了，那还活得了啊？那不入啊，甭出天牢，在里边直接等死不就完了吗？韩宝说你人真糊涂，咱到那儿就非得造反呐！我人都造反了，咱俩不造反，咱俩干嘛去了？你瞧，咱俩人到里边啊，咱俩好好混，混个小头目，朝廷不派兵还则罢了，朝廷派兵，咱们就在里边做接应之人，到时候不就有立功的表现了吗？立了功了，给咱把这罪名摘了去了。到时候也还八卦山一个清白，这您可听明白了。韩宝吴志广盗宝之初就已经商量好了，这国宝咱俩偷来，多的佟林一死，咱俩就自己上朝廷领罪去。 这个事情啊，后来越闹越大，也是为势所挤，一步一步走到那儿。那现在俩人那份后悔就甭说了，哪想到自己的家拔过山，就因为自己家破人亡了呢？现在就是想替拔过山出这口气，替拔过山转转这面子，这样觉着良心上过得去点。也说这俩人还不算是坏孩子吧。那么小哥俩一打定这主意，那就奔剑山吧。奔剑山可就不奔东南方向了，他要回云南得这么走，奔西南下来了。奔西南大道往下这么一走，怎么那么巧，走到陕西地面，路过万林庄。哥俩一瞧万林庄啊，隔着一座银沙盆，万林庄万树丛达，高矮不齐。哥俩一时动心了，怎么想当初到朝富林四小大闹朝富林，一把火烧了侯家庄，那朝富林就好比万林庄这样，它规模比万林庄小多了。俩人想起往事，不由后怕造孽呀。这儿一看这万林庄这么大的势牌，咱们进去瞧瞧去。到银沙盆这儿，感觉人家有摆渡，这桥是活桥，呵，这庄子里边人高了，俩人过浮桥，有把桥的庄丁不让进呢。你们俩干嘛呀？找谁的？我们俩谁也不找。这个小粉丁韩宝聪明，会说呀，说我们哥俩呀路过此处，你咬我们俩人什么？虽说是江湖人，没什么能耐，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高人，进庄也没别的，要有高人呢，能不能收留我们两人？我们呀愿意跟人学能耐，最主要的混碗饭吃。 哦， 看桥的一听啊，明白了，你们二位来的还真是时候。说这里边一共有三座庄子，何家庄、苗家庄我们不知道，这里边有座陶家庄。陶家庄啊，这庄主啊在庄内是大兴土木，正在用人之际，这个陶园呢明着是招工人，暗含着就是网络江湖义士。像你们俩人我瞧啊挺机灵，岁数又好，两个人瞧这一宰有两下子，还是相下把式，那就够用的。但是我做不了主，我抱进去，你们俩进去见庄主，庄主要瞧你们俩呢有什么能耐，哎，这叫因材而用，够什么材料干什么用，混碗饭吃在陶家庄没什么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，是的如今